需要多久多长？

往事只能回味，一动念是出没情味，两小在日夜相随，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 想看看你的笑脸，总想听听你的声音，总想住住你的绽放，总想举举你的酒樽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根，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已来的春，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毡房如此温暖，尝到你的奶就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，如今迈进这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的心。 曾在远方把你眺望，我曾在梦想把你亲亲，我曾默默为你祈祷，我曾深深为你牵魂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诉说思念的情，如今依偎在草原的怀抱，就让这约定凌晨永恒。

睡过，望着天飘忽不定的感觉，不想说是与非，是非都没有绝对，可是我不后悔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招摇。 形象决定未来，如果您希望获得客户的信赖，加速升职步伐，拥有幸福人生，欢迎参加成功优雅形象礼仪系列课程。联系电话：156-0103-8606，156-0103-8606。

起未来的自由。 Free your mind and let it go。 Hear the crowd go。 重要，谁知道你想要的不明

藏，我枪杀同志的便利可将我愉快释放。人头分气喘，爱上牵手，最爱与你牵手，我最怕要分手，我最怕分手，暂别也不要太耐。 No， 分开两日越分安，喉咙枯干，头晕声沙，疲劳空荡，我将身红困身与你气压不放。 Yeah， 足足两日望天光，心慌，全部星光，完全沮丧。我将失控，只得便利可将我愉快释放。 Yeah。